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江西的静安县，人们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墓葬，在这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竟然埋藏着47具棺木，棺木当中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女子，他们是谁？为何丧生？怎么会被整齐地安葬在一起？他们身着的服装至今保留着鲜艳的颜色，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奇迹发生？无数的疑团笼罩着这座神秘的大墓，等待后人的共同开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006年的冬天，一群人出现在江西静安县的一个小村庄当中。领队的是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的副所长徐长青。几天前，他接到一起有关盗墓的举报，便立刻带领驻守奔赴现场。发生盗墓的地方在一座小山上，远看山的外形酷似和尚化缘时用的钵，当地人称为斋饭缸。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这种小山包很有可能就是古墓的封土堆。根据目测，这个小山包高达12-3米，如果是墓葬的话，那么这个墓葬的规模一定小不了。那么盗墓贼究竟有没有得逞呢？从发现的盗洞来看，考古队分析这里应该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领队徐长青在盗洞口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残片，还有青膏泥。凭着这几个证据，徐长青已经能够确认这里是一个古代的墓葬，这让所有的考古队员充满了期待。如果这里真的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高等级古墓，那么一定会埋藏着诸多的古代珍宝。会出现千年不朽的马王堆女尸那样的奇迹吗？会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吗？还是会有另外一番完全出人意料的情景呢？经过3个月的努力，封土堆消失了，墓穴的大致模样开始显现出来。南方多雨的天气导致墓坑里聚满了淤泥，大家加快了工作节奏，希望尽快看到淤泥之下的真相。当墓穴完全暴露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只见长方形的墓穴中，密密麻麻地摆放着47具棺木。这种特别的埋葬方式对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来说也是头一次看到，疑问随之产生了：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死去？然后又因为什么被整齐地下葬于此呢？此时在堆满淤泥的墓穴里，已经先后出土了10几件器物，其中有一批青瓷器。 根据这些瓷器的烧制工艺和特点，专家判定它们是春秋中晚期的作品，这让徐长卿回忆起了几十年前一次不起眼的考古发现。就在离这个古墓不远的地方，曾经出土过三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根据上面的铭文得知它们属于一个叫徐国的诸侯国，但因为数量太少，所以那些青铜器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直到静安县的这座古墓出现在人们面前。几十年前，那些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离静安古墓只有500多米，这肯定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根据史书的记载，徐国曾经是一个很大的诸侯国，疆域最大是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但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徐国正好夹在另外两大诸侯国吴和楚之间，他的地盘不断地遭受侵蚀。公元前512年，徐国最终被吴国所灭。如果静安曾是徐国的统治中心，那么古墓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他们会是谁呢？又能告诉人们多少被遗忘的往事呢？此时在考古现场还不断有着新的发现。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木，透过污泥在棺木的一端隐隐约约能看到金色的痕迹。丰富的经验告诉徐长卿，这或许会是一件金器。他小心翼翼地取下这件宝贝，在桌子上完整地把它拼凑了起来。原来这是一个直径有着30-40厘米的圆形金箔，周围还有两圈陶片制作的环状物，金箔和陶片的表面都刻有精美的纹饰。有人说这是古人太阳崇拜的标志，而这些神秘的图文则可能是某个家族的族徽，或者就是当年徐国的标志。再来看这具带有金箔的棺木，它确实比较特殊，比其他的棺木都要大，长 3.5 米，宽 1.1 米。不仅如此，这具棺木不是直接被放置在地面上，而是有它专门的墓穴和棺床，因此它比其他的棺木都要高。虽然外观遭受了严重的腐蚀，但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在棺木外椁板的痕迹，说明当年在棺材之外曾经套有椁。在中国的古代，高等级的墓葬在棺材之外一般都会套有椁，像一个大匣子一样保护着棺材。在47具棺木当中，唯一只有这具棺木套有椁，说明这具棺材有着比其他的棺木更高的地位，是这个墓葬的主棺，也就是墓主人的安息之所。根据多种情况来分析，这位墓主人很有可能会是徐国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那么他究竟会是什么人呢？大臣、巫师，还是一位将军？ 一座古墓中埋藏着47具棺木，棺木中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女子，她们是谁？为何丧生？是什么让他们身着的服装至今保留着鲜艳的颜色？迷幻时空正在探索47具神秘之棺。 徐长卿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灵感，他联想到在春秋晚期，徐国一直遭到吴国和楚国的战争威胁，这座墓会不会与当年的战争有关呢？也许在一次保卫国土的惨烈战斗中，一位将军和他的部下不幸全部阵亡，国君悲痛万分，下令将他们集体厚葬。带着这样的猜想，徐长卿热切地盼望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主棺总重量超过了1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得以打开，神秘的墓主人终于要与2500年之后的人们会面了。主棺当中布满了淤泥，考古队员急切地拨开淤泥，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关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更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任何陪葬物品，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被盗墓贼盗取走了吗？对于被盗掘的说法，遭到了许长清的质疑。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没有放在墓穴的中心，而是摆放在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盗墓贼不会判断出这就是主棺。许长清分析，主棺的破坏很有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因此主棺上包裹着的白膏泥就比较薄，而这个位置又有着地下水，常年的冲刷和侵蚀使得主棺的腐烂程度很严重，以至于空无一物。最后清理主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龙形的玉佩，这枚玉佩呈现半月形，质地通透，上面有一个挂绳子的孔，厚度只有2到3毫米，双面都雕有微小细致的云雷纹。但是这唯一的证据却无法给考古队员们带来更多的启示。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还有一个棺床，那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但是这座棺床上没有棺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太多的谜团让本来有些失望了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在那些还没有被打开的棺木中会不会留下些什么呢？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好的人骨遗骸，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没有兵器陪葬，徐长卿关于将军墓的猜想在此时有一些动摇了。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工作人员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以确认他们的性别。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当时能鉴别出性别的7具人骨遗骸均属于女性，她们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可能是骁勇的战士，这个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墓主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呢？这些女子为何在豆蔻年华就不幸身亡？她们和墓主人又是怎样的关联呢？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在许多棺木中都有着同一个类型的香瓜子，出土了上百颗之多。这些没有被消化掉的瓜子告诉人们两件事实：一是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夏季；二，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女性在同一时间死亡？会不会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编号为 G25 号的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的最为完整，而且它的姿势也非常的奇特。它是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之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服的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可能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时刻意摆放成的。那么他究竟会是怎么死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导致了这些年轻人的突然死亡呢？但是多种情况表明，这是一个精心准备和修筑的墓葬，瘟疫爆发后仓促埋葬的可能性并不大。47具棺木都是采用的整段原木，从中间对分成为两半而制成， 有的直径就达 1.5 米，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备好的。不是瘟疫，也不是战争，人们便把猜测集中到了殉葬说上。这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它们呈现细长的鳞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里都长满了结晶体。经检测，这些结晶体是一种矿物质。联想起之前发现的上百颗香瓜子，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在一起进食包括香甜的瓜果，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餐，食物当中掺杂着毒药。这些可怜的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并被集体安葬。2000多年当中，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不过，绿色结晶体是否与毒药有必然的关联，专家们一时也无法得出最后的定论。无论这些女子的死因为何，她们很有可能是为主人殉葬而死的。她们是谁呢？是墓主人的侍妾吗？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位诸侯王的墓葬中，也出现过年轻女子集体殉葬的情况。那座古墓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有21位殉葬的女子，她们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3岁。她们是墓主人的妃子和侍妾。但是曾侯乙墓的规模远远超过静安古墓，它的总面积达到了220平方米，深13米，出土的文物达到15000多件。而静安古墓的殉葬人数有40多个，它是曾侯乙墓的2倍。但是陪葬的文物根本无法和曾侯乙墓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相当普通。这些矛盾的地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又出现了更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在不少棺木中，完好地保留了死者的头发。根据专业知识，考古人员判定这些女人的地位并不高贵，但是她们穿着的衣物当中却可以清晰地看见残留的朱砂印纹。在那个年代，朱砂是一种高级染料，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衣着华丽却又地位卑贱，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对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亚荣来说，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而是她们身上漂亮的衣服。在他看来，这个墓葬最令人惊喜的是附着在尸骨上的丝织品。2000多年前的织物保存到今天已然是一个奇迹。这些保存了2000多年的纺织品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完整保留了原有的图案，有奔跑的狗，有射箭的弓，向我们展现着2500年前人们狩猎的景象。通过光谱测试，考古人员发现有的纺织品每平方厘米所用的经线竟然达到280多根，每根线的直径只有 0.1 毫米，密度之高十分罕见。在考古发掘史上，西汉的马王堆汉墓曾经出土过一件只有48克重的丝绸织物，薄纱般的质地让世人惊叹不已，但是它的经线密度才达到100多根，而它的年代比静安的这些纺织品还要晚400-5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徐国的纺织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中国古人在纺织方面的高超技能是众所周知的，但在静安古墓发掘之前，人们没有想到古人在2000多年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座古墓中埋藏着47具棺木，棺木中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女子，他们是谁？为何丧生？是什么让他们身着的服装至今保留着鲜艳的颜色？迷幻时空正在探索47具神秘 之关。 在这些棺木里都随葬着一个小竹肆，相当于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纺织工具，这些小铜刀细薄锋利，陶制的纺轮小到玻璃珠子一般，纺织工具如此纤巧，难怪能织出这些精美的织物。不过竹肆中还有一些工具，甚至连专家都无法判断出它们的真实用途，古人的高超技艺当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静安从古到今都有着种马养蚕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静安是否还保留着先祖的秘密呢？距离静安200公里左右的麻田村是著名的下布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用原始的方法织布。这里的木织机上的小零件和静安古墓里的纺织工具十分的相似，但是现代人织出的下布质地却显得有些粗糙，根本无法和2500年前那些精美的织物相比拟。那么古人究竟用了什么特殊的设备和工具呢？是否有些绝技在岁月的流逝当中已然失传？目前专家们对静安纺织技术的研究刚刚开始，答案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静安古墓最令人欣喜的发现正是这些纺织品，它们填补了同时期纺织工艺的空白，还可能会改写中国的纺织历史。长期被忽视的徐国就这样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这个古国虽然在历史的争霸中失败了，但它留下的文明财富足以使它名垂青史。当丝绸保护专家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时，徐长卿和其他的考古队员还在苦苦琢磨着墓葬性质和墓主人身份的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些陪葬的小工具箱，工具箱无一例外地摆放在死者的身边，显然是他们生前最重要的物品。用纺织工具作为陪葬，这中间会不会隐藏着特别的含义呢？徐长卿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异样，因为用纺织用品作为陪葬品不是静安古墓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把生活在南部和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统称为越人，徐国的主要居民就是越人，用纺织工具做随葬品或许只是越人的古老风俗罢了。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古墓的一系列疑团。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推测倒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部分专家认为，纺织工具说明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在生前从事着与纺织相关的职业，所以虽然地位不高，但是依然能穿着当时最名贵的衣服下葬。这样一来，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女子就是一些纺织女工，那么墓主人可能并非徐国的什么大贵族，而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所以陪葬的文物并不多。也就是说，这座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墓的陪葬墓。墓主人虽然地位较高，但也有可能是殉葬而死的，他的命运其实并不比他的下属更好。至于这个空着的棺床，也许是为墓主人的副手或者他的妻子准备的，但他在集体服毒前逃走了。虽然关于静安古墓的争论有很多，但是陪葬墓的定位得到了所有专家的一致认同。陪葬墓的规模如此，可以推想那座还没有露面的大墓会是什么样的气势，那里面埋葬的才是真正的主人，说不定就是徐国的国君。这是一个让人激动而又不安的消息，他会在哪里呢？有没有被盗墓贼骚扰过呢？在江西静安县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到处都能看到斋饭缸这样的小山包。老人们传说，这些山包里藏着古人的墓葬。考古队员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田野考察，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又能得到重大的考古发现。而到那时，所有的疑问也许就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了。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吧。好了，各位，本期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作为一门有着百余年历史的传统表演艺术，它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不断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在新世纪的今天，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纷纷走上了相声的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来和您一起聊聊相声舞台上涌现出的新生代，一起畅想一下相声艺术美好的明天。说起新时期培养曲艺人才的摇篮，就不能不提到位于天津市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就聘请了许多资深的相声前辈，为青年学子们传授相声技法。2001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又开办了曲艺艺术大专班，使曲艺艺术后辈人才的文化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从建校至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为许多专业院团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相声人才，而这些青年才俊也在各种相声比赛中频频获奖，用一座座奖杯、一张张奖状回报了母校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首届 CCTV 相声大赛最佳逗哏获奖者刘同和搭档王殿云表演的相声《传统与现代》。刘同呢，就曾经是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优秀学生。 相声是曲艺的一种 啊， 曲艺有很多曲种，都是艺术宝库当中的瑰宝。你比如说传统的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 没听过？ 没有。 京韵大鼓有个代表剧目叫《白派大鼓探晴雯》。今天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我唱上两句 啊， 你听听我这个词儿、 啊， 听听我这个味儿。注意啊！ 啊，您唱唱， 一唱这样， 让我们听听。 注意听， 来来来。 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穿松怎担冲天兵？有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芳出使葡萄声，只因为王夫人怒坠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怎么样？鼓掌了吧？ 确实不错。 哎， 不过打听打听 啊， 除了前面的评委，后边的朋友有听懂的吗？啊， 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你唱了半天，不就爱情故事吗？ 嗯， 宝玉探晴雯。 对呀、啊， 你唱的什么呀？ 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不是，谁听得懂啊？你把它改一改，节奏快一点，观众不就接受了吗？ 那怎么改啊？ 你得这样。 嗯， 一个古老的故事告要告诉人，讲的这个故事是宝玉探晴雯，不爱宝玉，勾儿晴雯，他们俩是一对小鸳鸯小情人。宝玉这边哭啊，晴雯这边闹啊，他们两个哭的闹着哭的闹着，上一不上花轿，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那晴雯就上了花轿。怎么样？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结婚了啊，连结果都有了，不费你的劲。 看来你对我们传统的东西有些个看法啊。 我可不敢啊。 嗯， 我新的东西也是从你传统那来的。 传统的东西千锤百炼，那是多少代艺术家的心血。 不过那些陈古的烂芝麻你就甭说了，观众也不爱听啊。 不爱听我的，爱听你的。 当然了，我们相声说的是观众身边事儿，讲的是呢观众的心里话。我以最快的节奏，最快的速度把观众说乐了。 别逗 啊， 你们那叫相声。 怎么 了？俩人往台上一站，张嘴就唱。 嗯， 各位朋友，我谢谢你百忙之中光临这里。 好嘛， 你们那些双相都会这段吧？ 啊， 听这我听李双江了。 嗯， 一段相声哒哒哒哒不到五分钟说完了。 嗯， 词儿是说完了，观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嗯， 就看俩人站台上喊，我就别去，别去，我就别去，我就别去。吵架的相声 啊， 观众不乐怎么办？ 嗯， 你们有办法啊，底下弄一领掌的，朋友们鼓掌走。没有笑声，光有掌声，假冒伪劣的相声。 先生说得快。 嗯， 您倒是慢，谁受得了啊？有一次我坐火车啊，从北京到广州，听了他们说了一段相声，火车到了广州了，他们这相声没说完呢。你这是浪费观众时间，知道吗？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你这是相声吗？你这是图财害命。 你是不爱听传统相声 啊？ 你听不懂啊。 嗯， 爱听对春联的观众， 嗯， 有文化有水平 啊。 嗯，这个对子对的工整巧妙啊。 嗯， 像你们这种人得琢磨三天才明白一点 啊， 感觉这传统相声文化挺深呢。 嗯， 你不知传统为何物，跟你这种人说这个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呢。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啊？ 请问你没看过三国演义，怎么能听得懂批三国呢？嗯，啊， 别来了。我问问你，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 你等会儿我查查字典您再说。 这都不像话， 你这叫胡搅蛮缠。 看来我说服不了你， 看来你还得跟我学。 我的相声新颖活泼， 我的相声凝重深刻。 相声要改革要发展，您不能抱着老的东西不放啊。 老的都是财富，都扔了我说什么呀？ 没让你扔啊。 啊， 你要吸收姊妹艺术的活力，才能丰富相声艺术，与时俱进，相声才能发展。 不想继承传统，盲目追求发展，就会失去相声的本色。 对呀，你有老的基础，再有新的东西，那不更出彩吗？ 按您这么说，我们这得改。 必须得改。 都能改吗？ 都能改啊。 基本功能改吗？ 可以啊。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打，嗯，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啊， 这是我们练基本功。 嗯嗯， 练嘴皮子 啊， 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呵呵，喷得不错。 嗯， 哎，就来了这段， 你听着。 您来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嗯， 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的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这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递了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怎么样？ 好。 嗯， 不过您这没新意呀。 啊 喇嘛是干嘛呢？喇嘛是僧人 啊， 哑巴没嘴没舌，你挑他们打起来干嘛呀？ 那应该是 你让他们两个人团结起来，有新意了。 团结起来 啊？ 怎么团结？ 喇嘛是干嘛的？ 出家的僧人。 对呀，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 塔嘛是海里的鱼啊， 啊， 海鲜 啊，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 大礼包， 海鲜大礼包 啊。 哑巴怎么改？ 哑巴声音有缺陷，你讽刺人家干嘛呀？ 嗯，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那这个喇叭呢？ 喇叭咱有个习惯呢， 嗯， 长号叫喇叭，圆号也叫喇叭，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小号？ 嗯， 我这么改观众能满意吗？ 哎，您放心啊，您这么改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你听着啊， 哎，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地僧人。 观众朋友，这么说怎么样？ 就这么说、啊 哎、就这么来。 听着， 哎，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地僧人，手里拿着一个海鲜大，我怎么这么别扭啊？这都， 你往下说， 你听着啊。 哎，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地僧人，手里拿着一个海鲜大礼包。 嗯， 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来的出家地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的不得了。哇塞，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里那个小号？ 好。 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这哑巴要说话啊。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啊 嗯、 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 对， 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一起起说，先生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的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的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掉；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曾说过，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让相声走进高等学府，成为一门专业学科。2001年，他的愿望终于在中央戏剧学院变为现实。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戏剧学院开办了相声创作表演大专班，而主讲教师就是马季的高足著名笑星冯巩。中央戏剧学院的相声大专班用大课堂教学取代了相声艺术口传心授的传统教育方式。在这样的新式教学过程中，老师们更能够掌握学生们身上的不同特点，按照学生们各自的所长因材施教。从2001年开办的相声创作表演专业至今，一批一批的优秀青年演员在这里学有所成，他们所表演的相声借鉴了多种艺术形式，这让相声呈现出了全新的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中央戏剧学院相声创作表演大专班的优秀毕业生宋宁、崔义东表演的相声《西歌东妹》。 这个节目呀，由我们两位为大家表演。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来自祖国东部的都市。 我来自华夏西部的城郭。 我生在大海边。 我长在黄土坡。 我叫东妹。 我叫西哥。 人都叫我小铁碗。 我的外号大砂锅。 他非在我们家门口做买卖。 我就要跟你桌挨着桌。 哎，汤圆儿1块钱一碗。 凉粉儿5毛钱一碗。 汤圆儿2.5毛一碗。 凉粉儿1.4毛一碗。 汤圆儿8钱一碗。 凉粉儿不但不要钱一碗，吃完了连碗都不用还一碗。 汤圆儿，你不但连碗都不用还，吃完我还免费给你当家庭服务员一碗。 你给我来四碗。 哎呀，我们家就缺个这样的服务员。 哎，吃吧，这汤圆甜， 特别甜，想得糖尿病就不花钱。哎，吃吧，凉粉鲜， 特别鲜，一拉肚子它就整一年。哥哥，来碗汤圆吧。 叔叔，来碗凉粉。 爷爷，您来碗汤圆。 太爷，您来碗凉粉。 祖宗，您来碗汤圆。 祖先，您来碗凉粉吧。 没不能的，你甜， 别唱出。你会唱我们西部民歌吗？ 西部民歌，只要你一张嘴，我都知道是什么歌。 我一张嘴，你就，你听这首。 你来。 啊。没听明白，再来一回。啊。 明白了。 小浪哥， 你牙疼。 我牙，你听着。 一对对的那个贝壳呢，一对对的那个河， 一对对的那个辽爷爷，回呀回亲哥。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那是咱大西北眼睛， 年年有个七月星， 天上的牛郎会织女， 初一到十五， 三十五的月儿高， 那微风吹动， 杨柳杨柳梢， 少问长老汉，上南关，提着罐罐买小款，米一碗，饿一碗，把你饿死饿不惯， 饿不惯。 这哪像我心目中的东部女孩 啊。你心目中的什么样？ 我心目中的东部女孩，她们一个个艳若桃李，貌似天仙，腰挎竹筐，身手不凡。细水青来细水长，细水两岸好娘们好风光。妹妹我要挎竹筐去采茶，噔里根噔，清晨起来山上山下采茶。 您这是 采茶？ 采茶呢、啊、我为您掏包呢。 喂，我告诉你啊，我们西部人不干那种事儿。 你跟我心目中的西部男子一点都无缘。 你心目中的西部男子什么样？ 我心目中的西部男子，阳刚粗犷，一脸单纯，不苟言笑，城府颇深，白金缠头，不避风尘，身披毛毯，墙角一蹲。 你说的是阿富汗难民。 那反正比你强。人家说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 你才知道啊，搞经营那得互相帮助。哼， 凉粉， 汤圆， 凉粉， 汤圆， 凉粉凉， 汤圆甜， 凉粉辣， 汤圆黏， 凉粉鲜， 汤圆圆。 你吃了他的凉粉，解暑热，解心宽，解馋解懒解腰酸。 那个，你吃了他的汤圆，能治病，能祛痰，治感冒，治伤寒，治腰疼，椎间盘，外带头疼脑热，关节炎。 第一次我到你家，你呀、啊、你不在， 我爷爷他打了你两眼么两眼呆，歌声让我们心相连，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听啊，谁跟你是夫妻啊？哎，现在西部大开发，我想到那儿去发展，那里的商机特别多，我们的明天会比蜜甜。 别说了，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去西部。 西部多美呀！ 啊， 有一位来自东部的姑娘，年轻又浪漫，心地很善良。 她是谁呀？ 她就是我啊，是我东北你那美哥们儿的新娘。 哎，东北姑娘，你不要去远方。你要是敢去，我就告你妈！ 怎么着？ 我的丈母娘！ 你不愿意让我去？ 我明白呀，要去的话，我当年还出来干嘛呀？ 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现在东部竞争的这么激烈，咱们为什么不去西部闯一闯呢？ 嗯，要发展还得在东部。你想想，当年孙悟空要不去东海，他能得到定海神针吗？ 要按你这么说，想发展还得在西部。这唐僧不去西天，能取得真经吗？ 我就要当孙悟空。 要当我就当唐僧。 我是白龙马。 我是沙和尚。 我是牛魔王。 我是白骨精。 嗯。 两个肚肚烧焦，三个和道道懒。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呀，拉黄花儿难。一个要往东边来，一个往西走。哎呀，想不到咱今天要分手。 想不到咱今天要分手。 分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东妹。我不是不想回西部，我是不敢呀。和东妹比起来，我的目光是多么的短浅。不行，我要和东妹一起走。哎，东妹，你等等我，我来啦。 此时我已经站在了高高的山岗上，绵绵的青山白云飘。什么声啊？ 动人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 老和山上等等公庄一样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再次回荡。 轻轻的山岭穿云霄，那就一起让我 骑着毛驴来的吗？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宋宁、崔义东合说的相声《西歌东妹》。无论是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建立，还是中戏相声大专班的开办，都让相声的从业者们感到欢欣鼓舞。许多老一辈的相声演员都表示，青年相声演员能在课堂上接受正规化教育，拿正式的文凭，无疑增加了他们从事相声艺术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广大的相声爱好者们也纷纷都表示，他们从这些年轻一辈的身上啊，看到了相声的希望与未来。这些相声界的青年才俊也必将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青春。节目最后呢，一起来欣赏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像我整天忙着追求一种意义。